大家好啊！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讲一条声谈医管局。 我哋嘅今日嘉宾 牛医生， 沙甸鱼啊！ 啲沙甸鱼喺度，哇！屌你！ 你个咪摆咁远， 听到啊，收得几靓啊， 靓噶， 好 sharp 噶，收得。 我哋啲网友有冇赞我哋嗰、那个 嗰条录音靓？新嗰条声上咗，但系啲人就 冇出声， 冇出声， 即系以为你仲系旧嗰部 啊！话咗俾人听系新噶啦，部机啲声都系。咁啊 ，OK 嘅呢部機啲聲就即係真係收得好 沙嘅。咁我想問下阿筍哥呢排同埋花哥點樣？ 阿花哥啊上咗大陸啦，花哥唔係阿筍哥上咗大陸。 筍哥叫雞人係 咪？筍哥唔係喎，筍哥去咗。 筍哥佢好 二十號去北京。 佢點解成日翻大陸唔叫雞嘅？ 唔係佢驚俾人拉，同埋根本冇時間叫雞，好撚忙嗰份嘢。喂，牛醫生，你咁坐舒唔舒服？ 舒服㗎，係 多謝。 但唔係好舒服。如果阿妹同我， 屌啊！本來呢係咁， 聽日 阿妹去見工嘅。 俾個大髀我墊住， 就好舒服， 就好舒服。 本來咧就聽日咧， 屌 你！本來聽日佢幾撚鹹濕啊！本來聽日咧就要阿妹去見。 男人係應該鹹濕嘅。 哇！男人要鹹，女人要鹹嘛。嗱，本來今聽日就要阿妹去見工，因為阿妹咧就揾一份嘢喺澳門做。咁之後就因為即係交通問題，因為太遠啦份工，即係你根本都翻唔到工，咁啊叫佢打消咗呢個念頭啦。 咁佢好唔開心咯、啊。 喂，你唔開心冇計，翻唔到工喎，澳門點翻？即係香港翻澳門都幾理氣。 咁呢排都係大家都係日日都係落雨啦，冇乜特別嘢啦。 落撚足兩個禮拜，落撚到山泥傾曬冧撚曬樓嗰啲。 咁就今日我哋講咩好啊？ 行醫管局啊嘛， 係醫管局。咁我又唔知嘅，我哋特登賣關子。 屌你啦，講幾多次啊？係有一樣嘢就係、是、聽講啊，要唔要講得啊？啊邊個唔舒服啊？得唔得啊？ 你講邊個唔舒服啊？ 啊、 我老母 Andy 唔舒服。 我老母最近就入咗医院做手术，咁啊咁大个人做一次做手术好紧张， 系。 但系咧话说就好捻激鸠气， 点解啊？ 因为条鸠咧即系激气嘅， 激到好似 系啦，好似 唔系。但系你医生嚟噶咯，牛医生你都激鸠气，屌 你咧好捻憎你啊！大家同 行 入到去， 系 你摆款又剩人哋，即系 唔系佢因为 未见官先打八十，即系等于 唔系。我想问你，你见到个主诊医生未噶？ 见过啦。 咁个主诊医生冇客气。对你 咁咪好客气咁讲晒啲风险啊，又会死。 屌你话呢？ 做呢个手术咧，又会死嘅，又会冚家产，又要咩嘅？呢个咧最后都会流血不止而死嘅喎。不过呢个风险好细，因为讲到咧咁啲细，我话得啦，唔好讲咁多嘢。咁你知啦，我阿妈啲老人家听到佢咁讲，梗系会驳嘴又成噶啦。啲老人家就咁啊， 啱啊啱啊。 跟住我拍一拍佢，唔好讲嘢住，等医生讲完先。因为医生咧都要做长气嘅。讲完之后签同意书得， 系 咁样咯。咁啊入到去咁已经好客气噶啦，亦都唔会表露你身份啊。费紧事，唔准你行出街。 但系啲护士应该知噶嘛？ 系，我谂佢暗地里知啲， 暗地里知嘅。 咁但系问题系咧就真系好难激鸠气。咁咧话说咧就做手术做完咧就佢两只手都插满晒嘢嘅，啲喉啊口又插，手又插。 系。 咁啊，基本上只手嘅武力又差，个人又呕。 唔系你做完手术一定系差噶啦。 咁你问题就系想陪一陪佢，譬如佢个口，佢话写到明可以饮少量水，咁你都帮佢湿湿个嘴嗰啲啦。咁唔通下下都靠嗰啲阿姐，阿姐屌 你 噶啦， 屌柒你都坐你都喺分 噶佢。唔系第一系冇阿姐嘅，啲阿姐冇咁多，第嘅几廿张病床。第二样嘢就系你想去照顾睇一睇佢，唔得，一定要每日得两个钟头。 而家系因为咩阿律嗰个有禽流感，而家就 探病时间。咁你想偷鸡啦，乜都好啦，做乜都好啦，都冇得偷。 而家冇鸡偷，鸡死。 即系我觉得呢个做法十分之惨。佢咧个人已经好攰，冇成想入去帮佢啊。 系， 即系佢又屙唔到尿啊，之余之外都唔得，都唔俾。 唔系呢个系制度上面嘅问题，即系你系投诉个制度，即系要。但系我想问下你， 制度系死噶嘛？咁咪即系凑凑个死人啫。 唔系，我想问你，你觉得嗱個人嗰、那個制度係有問題，制度你， 我想問一下，其實你呢只貓唔係個錄音機唔喐嘅， 唔係佢錄音嘅，係咁啊， 佢咪錄緊音㗎，其實 攰啊， 我嚇 得邊講兩句嘢俾大家聽啊，喵下兩句，咦唔喵喎， 係佢喵俾啲網友聽下。 佢 聞啊，想食啊！我驚呢個錄音機 嘅，咁你話説咧，佢你個制度係問題，因為而家禽流感就一定唔俾你入啦。呢個係 咁咪直情唔好俾人入啦。咁樣嘅， 咁佢啲人道性地俾你哋探噶嘛？屌！但係個問題，我覺得 人道嘅嘢係咪用時間嚟量度嘅咧？ 唔係，佢而家驚禽流感爆炸。 咁你不如象徵式俾一分鐘，又咪計人道咯？使乜俾兩分鐘咁多啦？ 佢哋啲態度惡唔惡劣？因為我知道嗰間醫院啲態度就好惡劣嘅。 係啊，嗱，我哋費事講啦。 但係邊間醫院唔講？ 梗係唔會講啦，成日講幾多間啫。問題佢唔會好嘅，第一唔會惡劣嘅，但係唔會好咯。 我告訴你，咁我哋做即係 都係呢行㗎啦， 我係呢行。咁啊打電話去問 case 好搞笑，問嗰間醫院。 你有解釋俾網友聽，無啦啦做咩打電話俾？ 嗱咁咧，因為我哋係收呢、這個我 收啲證， 收啲證，咁咧收啲 轉過去， 咁咧啲證咧轉過嚟我哋病房，咁咧就打過去嗰個急症室。 請問下嗰啲咩證？ 我阿姑娘請問，喂，收得好差，電話收得好差，拜拜。 你用咩電話打俾人啊？ 屌你！病房電話打病房電話，內線打內線， 話曬啲差，啲線好差。 我屌佢個老母！有一次仲撚搞笑， 啲幾好。 咁咧話説咧，我哋咧 想聽你電話頭先。 醫管局真係好撚勞撚命，我話俾大家聽。咁咧，我哋呢一科咧有一啲要帶，即係帶一啲嗱我唔知點解政府部門有一個咁畸形嘅即係機制。我希望今次講出嚟之後，政府部門有所改善。 好嘅，咁當然政府部門因為改善。 無論呢、這個監獄處又好。黐線佬病院又好，嗰啲叫做長期護理院又好， 同政府有關嘅醫療服務， 逢係一有病人要睇醫生，就一定要帶去嗰個醫院或者嗰個專屬診所嘅。 點解咧？ 就唔可以即係佢哋安排一日，或者有啲醫生特別去睇一睇佢嘅，即係一定要勞師動眾，又要安排車。 我都做過，因為貴啊嘛。 但你安排車安排人就仲貴， 同埋俾藉口你舒服啊嘛，藉口即係啲時間啊嘛。 咁係。 佢梗係唔會咁樣。 咁咧話説咧，就有一次咧，我帶個病人就個某一間醫院睇醫生。 係係。 咁咧睇完之後咧，個病人咧就即係唔行得啦。 係。 咁咧打翻去尋求支援嘅時候，我哋有啲叫non-emergency transport 嘅，即係非緊急救護服務， 嗰啲車叫 NICE 啊， 係啊， 咁咧 就過咗某個時間就冇噶啦，過咗六點鐘之後，即係佢九點朝頭早九點至夜晚六點。 你搭咩啊？book飛機翻嚟啊？ 咁咧我就打電話喎， 喂，啲九五時間噶嘛？ 係啊，過咗九五時間我就喂，你可唔可以幫一幫我？因為個病人都即係 打翻去你自己總部求救。 係，我話個病人唔行得，真係唔行得坐輪椅。你搭的士啊？嚇，唔係嘛？個病人行得，你叫我搭的士？ 佢唔係你搭巴士咪算偷懶笑咯？ 佢都唔行得啊，點上車啊？ 啊，你搭巴士啊？ 啊，咁係喎。咁噶，你搭的士翻嚟啊？仲要好黃恩浩蕩咁嚇？搭的士個病人都唔行得，搭的士你而家我需要架救護車，大佬。 好耐冇搭啲的士啦，會唔會幫你扶上去㗎？ 坐起拉崩的士咯，唔開門夾親你算偷懶笑 得㗎？ 唔係你都要有個有尾板嘅貨 van 大哥，點推張輪椅連埋病人都係病人 嚟啊！講啱啦，呢市嘅車嘅分別同貨 van 就係有個尾板， 有個尾板佢連埋個病人，連埋架即係車或者張牀推上去噶嘛， 好醜醜咁啦。 啱啊，抬咁行得就唔使唔舒服去睇醫生啦、啊，屌！ 聽講你隻貓冇嘢食喎， 唔係佢想食你個銀包啫， 唔係 食個銀包裏邊好多紅衫魚可能。咁咧佢咧 真係冇嘢食。 最搞笑一樣嘢就係你叫我搭的士，搭的士都唔係問題。最緊要一樣嘢就 是、問下你搭巴士係偷撚少啦。咁你最後點解決呢單嘢？ 最後就話俾你聽先，我醫院同嗰間醫院個路程唔使兩分鐘。 即係聽講你做呢行，你自己個部門都亂七八糟，唔好話你為投訴人哋嘅部門啦。 咁最搞笑就係、是，咁咧我就問嗰、那個姑娘喎，咁喺急症室嗰度，我話喂個病人唔行得啊，搭的士又唔掂，不如咁啦，你可唔可以幫我叫架救護車送佢翻去？你知唔知當時嘅 救護車急救用啊？ 啊，你啱啦，佢就係咁講，救護車急救用，你而家咪濫用。我話唔係啊，大佬，咁我拖住個病 最基本嘅嘢，佢唔會嗱，你明白？ 系， 佢唔会同你解决个问题，你嘅问题只会增加佢嘅问题，所以佢会做晒用从一切嘅努力 去推卸你嘅问题， 截咗你嘅问题， 总之就射走你个问题，屌你老！ 等于我今日晏昼吓去探，想借你藉口就话，嗱你知佢 系 六至八嘅，而家所有医管局嘅医院都系噶， 系， 咁我就想食饭时间，因为有啲人要带啲饭入去俾我食噶嘛，譬如我想攞啲饭盒，我屋企人唔中意食呢啲嘢嘅， 放低咯。 我入去諗住佢啦，可唔可以？請問佢食得嘢未？咁啊，姑娘話佢食得嘢啦。我誒咁好啦，我想攞啲嘢俾佢食。放低 啊！放低。 跟住我同佢講。咁但係佢咧，因為咧我娘親啊，就入院咧，就嗰日就冇攞身份證喎。 係。 咁啊，就當咗非本地居民，佢要 哇好貴喎。 係。咁佢要我攞翻張身份證，就去會計部就證實翻咧，佢係香港居民。咁我攞張身份證喺個櫃桶，我可唔可以去攞？ 因為喺邊個櫃桶？喺佢個病床。 病床病房。咁啊，問題我用呢一招就姑娘係唔會去搞人哋身份證，因為咁樣係唔得噶嘛。咁我媽媽就係喐唔到嘛，咁我可唔可以去攞呢？係， 咁佢點講？ 唔得， 聽日打病嚟個。 咁但係我攞咗，咁過咗三日嗰個限期， 即係呢啲佢我唔會同你解決你嘅問題，你嘅問題你嘅問題。即係而家做到呢樣嘢， 唔係同埋， 唔係你個呢個制度架構係透明咗，但係問題某啲人執行唔透明啊嘛。我記得我好耐之前喺水務署嗰單嘢都係㗎，我投訴嗰堆嘢嘅。 係個制度問題。 官員話個制度好開明㗎，只不過個別嘅人唔開明咋，佢用咁嘅方法答我㗎。 啊，明白了。唔係醫管局點解淪落到一個咁嘅田地咧？我想講，第一就係、是。人手唔夠， 我想講佢有把炮，佢夠把炮咁做，你吹咩？ 佢人手真係好撚緊住啦。第一就係、是，第二樣嘢， 你唔好話我即係個人眼紅啊！鬼唔望一日由私營嘅制度全部立曬佢。 唔係我想㗎，即係好老實講一句，你而家醫管局應該判嗱嗰、那個醫療改革，我覺得一樣嘢就係點咧？嗱，一樣嘢，牛醫生、狗護士都係中產階層。中產階層點解一享有呢個醫療福利咁撚勞氣啫？ 我上次啊，俾只貓咬親啊，上撚到去話俾人醫生啊，都要坐埋一邊，俾一啲好唔好嘅待遇你啊。 係， 我見到咁樣，我真係忍唔住氣啊！唔知係咪人大咗，我直情話我唔走，我寧願簽志願離院，我自己走啊！ 我話俾大家聽，我有一次整咗條頸。 因為去到佢第一係俾一條走廊廁所隔離嘅床位嚟嚟逼啊！呢啲冇辦法 正常啦，呢啲屌！ 第二樣嘢人哋講到明，就算你係唔係一個醫生，我都係咁樣對待你㗎啦。 啱， 仲要用多你一句。 係，我話俾你聽，有一次咧，我就整親條頸啦。咁整親條頸咧，就咬一柴。咁啊，入某間醫院咧，又係嗰間喎。咁入到去，咁我同佢講：，喂，我整親條頸，而家唔喐得。咁佢話：，咁你想點啊？咁應該係。我問你先，我問你會點啊嘛？ 你聽我講，呢、這個從我哋醫生角度咧，就覺得扭親條頸冇嘢，翻屋企休息。 係， 你冇斷到就得噶啦。 係， 嗱呢個喺我哋嘅角度，即係啲人就咁咯。所以佢覺得呢啲嘢，你都嚟閪崩。你如果要一啲嗰啲你心目中嘅醫你期望嘅 醫療，係 唔該你私家醫院。 嗱咁我就話俾佢聽，因為我扭親條頸，咁一半身開始即係麻痹咗啊，唔知會唔會扭親啲神經線。 係。 咁樣啊，照下 X 光啦，照完 X 光之後佢話：，哎呀，你而家咁樣樣嘅狀態， 佢唔會同你去做磁力共振，唔會同照嗰啲 嘢㗎嘛。你閪崩， 佢都閪崩，所以你話、啊、我哋最多 X 光 ，X 光係睇下條頸有冇斷啫， 睇唔到嘅，所以話又有冇你肯走。 唔係佢又唔係俾你走喎，佢話上病房睇下啦咁樣樣， 住幾日啦， 即係上咗病房、啊。上到病房嘅時候，一半身已經開始麻痹唔喐得，咁我就話。問個姐姐喎，即係好辛苦、好艱辛先換一啲衫，咁就問阿姐姐，你可唔可以攞個尿壺俾我？ 係， 個姐姐講一句，隔離咪有咯。哇姐，嗰、那個人用過幾次屙唔出嘅喎，咁佢講一句重要嘅嘢， 咩咧？ 佢話都係咁用噶啦。我唔係話大佬，即係佢擺咗條撚落個尿壺頭，咁我想用過第二個，因為佢用緊嗰個病人，不過屙唔出尿啫。你叫我共用， 你唔同佢講，你個閪你老公用過啊，你唔俾第二個人插你， 哦、真係唔叫 做人用啊，不如 咁我落唔到牀啊，大佬落到牀自己落牀， 你唔落唔到牀， 屌， 你係落唔到台啊， 真係落唔到台。咁我之後咧就問個姑娘。我就話姑娘，不如俾個尿袋我啦，我自己都即係做呢一行，俾我自己搏尿袋。咁因為我費事麻煩到你哋，個姑娘用咗我一句。 係， 呢啲嘢好危險嘅喎。我以為個尿袋係用核廢料做嘅添，即係我做呢行咁耐，我都未聽過呢啲尿袋係用核廢料。 唔係，咁你有咩喺呢一個喺而家呢一刻，你覺得有咩結論啊？我哋講先。點解個醫療制度嘅咁啊？以前我哋都係咁噶。我以前啱啱出嚟醫院做咧， 我屌你真係俾佢出嚟就俾你死。咁啊走啦，第二日屌佢啦，咁即日走啊，都費撚事睇。唔係以前嗱，我話俾你聽， 唔知點講。 以前個醫療制度冇而家咁撚衰嘅，即係點解而家醫療制度咁撚衰？第一，我哋人手唔夠，所以你前 我只可以話佢公式化、保護化咗。 第一，你而家個病人嗱。我哋點解醫生護士淪落都一樣嘢就係按本子辦事，唔做額外嘢就係 俾人投訴得多。 俾人投訴得多，一有投訴佢哋嘅做法就係佢唔理你嗰樣嘢真定假。嗱，譬如有一個 當 係 你㗎啦。 我哋有啲因為我做即係黐線佬科，黐線佬啊成日投訴㗎啦。 有 一次就話職員非禮佢之類之類，咁佢照做喎。 最多嗰啲嘢。 佢當你男職員非禮男病人咁照做喎。 咁咪攞去 咁又要報又有報警又要成咁。大佬你假咋？ 佢唔理嘅，第一樣嘢嗱，作為老細，我都覺得係近呢十年發生嘅、 啊， 有呢啲咁嘅情況。第一報警， 係 佢唔會去諗一諗究竟係咩事、啊。 究竟嗰樣嘢係 reasonable 嗰個病人嘅精神狀態、啊、你係要報警唔係報警，即係將個責任俾曬入去，自己冇責任。 啱啱啱。 即係呢樣係一個問題。第二樣嘢咧，就係 冇咗嗰種嘅包容， 冇咗包容。第一，第二樣嘢就係你要睇下嗰個 case， 即係嗰件 case 投訴合唔合理。即係有啲人係無理取鬧攞福利噶嘛。即係嗱，一個 case 我係親身見過嘅。咁佢因為覺得排隊排得耐，睇眼科啊，咁咧佢咧就排隊排得耐，咁咧佢就瘋狂投訴，咁咧去到邊個醫生睇佢都投訴，又話投訴護士，咁人哋直頭安排你，即刻去睇九龍眼科，直頭算數，即係咪投訴得多就有特權咧？嗱，而家呢邊都係咁噶，投訴得多有特權，咁變相我 等於我今次我娘親呢單嘢，我有諗過係極強投訴噶， 係。 但係問題，你有冇呢個時間精力 啊？啱。咁你投訴得多有特權啦。第一，第二樣嘢就係多壓力。我哋就係點解會變成咁？就係人手少咗。即係你成日個人手都唔夠，你做嘢又要緊張嘅時候，你就會輕啦。 仲要係個大原則個大前提就係話，而家個人保護咗自己啊嘛。 啊，咁你嗰下嘢先攞撚命啊嘛。咁你做任何嘢你都有掣肘，有人手唔夠，工時又長。第三樣嘢咧就係、個老細嗰方面就係、佢永遠唔會十不下屬啊！即係而家啲老細係邊啲咧？ 有咩事死你先 啱， 自己搞掂 啱，咁啊死你先諗住有咩事就死你先諗住有咩禍就你咩先 呢樣嘢咧，唔係政府啦，度度都會發生。係，但係真係唔知點解而家 政府特別多咯。 係啊， 即係佢哋嗰個心態就係、有咩唔關我事啊？都係我哋啲下屬搞成咁嘅，所以你有咩事 啊？仲有啊，我有個朋友今日咧就放假啦，咁我呢個朋友喺醫院度做嘅，咁咧就個醫生嚟嘅，咁佢就好嬲啊！今日我問佢做咩事 啊？ 我今日攞病假，咁我話你做咩事攞病 假？我想問醫生攞病假係點攞嘅？ 其實就唔使嘅，攞一日咧，基本上咧就唔通常個做法一日都算數啊。如果攞兩日以上啊，最好就攞張醫生紙啦。 咁邊個開啊？ 朋友啊，唔係通常係出面啲醫生嘅。 唔係，但係你去睇醫生嘅時候，你唔會話佢聽我係醫生噶嘛？屌！ 你而家行出街啊，你真係咪醫生啦、啊？你攞張病假用乜嘢啫？ 咁啊係， 基本上係咁噶啦。咁我呢個朋友咁啊，佢都做足啦，攞日病假。咁我問佢你咩事？嗱，佢咧就同我咁多年噶啦，同事都做咗出嚟做咗成十鳩年嘢噶啦。 係。 咁咧就佢話升又冇得升，但係咧。 喂，但係而家好似好難升喎，我記得。 係啦，冇錯啦，就咁佢係一個醫生嚟嘅啫。咁佢最嬲咧就係一樣嘢就係佢係前日 call 嚟，咁一 call 就。 喂，我想問咩叫 call 咧？ 即係當值啦。當值嘅意思就係你嗰日翻工，咁啊你留放工留喺度咧。 即係九至五之後，五點留咗幾多點啊？ 通常唔係八至五。 之後做八點至五點， 八點就重房噶啦。而家邊個九五工噶？阿老闆就九五工，老闆九三。嗱，我一陣間 九一啊，老闆，屌你！ 我一陣間講俾你聽，老闆嗰啲撲街，咁真係真人真事嘅。咁啊，唔會講呢個朋友邊間醫院做。咁咧，佢就嗱八五啦，咁樣放工咧，咁啊就當值。咁成間醫院啲人走曬咧，得你幾個，你係負責做急症啊、收症啊咁樣。 成間醫院得你一個。 去到第二朝。再繼續去到放工， 成間醫院得你一個喎， 唔係成間醫院，係成個區。 嗱，我想講 一個區一個醫院嘅啫。 屌你，我仲伊利沙伯三件炒車嘛，唔得啦。 伊利沙伯嗰啲又唔同啲，佢呢個區係偏遠啲，咁啊通常得三個醫生。 係， 我哋叫做第一 call、第二 call、第三 call。第二 call 通常我呢位朋友啦。 Second call 咧叫。但係原來呢間醫院咧就規模唔大，結果好多時咧就冇第一 call， 就佢又變咗第二、第三 call， 佢又做埋第一 call 啲嘢。 哇！咪即係做曬， 好撚抵，真係好撚屌嘅閪噶！ 咪即係做曬咯。 但聽我講，第三 call 咧， 唔係我想問你腦有咩嚟嘅 surgeon， 即係嗰啲做手術嘅醫生嚟。 冇錯啦。 啊， 咁啊，第三 call 通常咧就 senior 啲噶。 係。 呢位 senior 醫生咧，通常五點過後或者七點過後咧，就會唔見咗人噶啦。 但係開唔開手機㗎？ 佢會開。嗱，你有咩大症？你我朋友好多次打俾佢，喂，呢個症咧，而家咁樣喎，即係麻煩啲喎。你知唔知佢點答佢咧？ 點答啊？ 係你都知㗎啦，邊個？我你都係咁做㗎啦。我翻得嚟又要時間，你不如咁樣做咯。 係。 咁如果條腸有咩問題，你咪切咗佢。 係。 整翻個造口先。 我翻嚟執手尾。 唔會執㗎，我唔會翻嚟㗎。你戇鳩啊！屌你！你冇撚嘢啊嘛？我而家屋企，你要 我想問下，如果有單炒車死廿幾三廿件， 你講得好啱啱。咁第一樣嘢咧就冇。炒車得廿幾三十件，有咧通常去咗大醫院。 係。 第一樣嘢通常你譬如跳樓嗰啲咧，係。咁啊，梗係骨科睇先啦。 係。 咁呢啲全 部。唔係，但我想問下佢骨科一個按 call 定係即係佢按 call 曬所有 呢啲咧醫療知識咧就咁嘅，逢係咧撞咗，咁你睇下咩事？如果佢係骨折，佢流血搞個骨折先。 係。咁係咪關你兩有事咧？ 啊，如果唔係唔關事嘅，如果個肚有事嘅裏面出血咧，就搞肚先，睇邊度有事先。係。咁啊，大家去做跌落嚟咧，第一件事就互相推卸責任。 明白。我想問下骨科係咪有個按摩㗎？ 啊，每一個 department 都有的。 哦，即係變咗你老友仔需要準按 call。 係啦，大家嚟到就互相推卸責任先。 明白啊，呢、這個係、啊。 其實唔使推卸㗎， 大家互卸， 跟翻個本子辦事，去到就得㗎啦。咁、啊、咧就通常咧，如果譬如啲大手術啊嗰啲咁嘅夜晚急事咧，有咩特別嘢？譬如搶身，突然間開咗肚，哦，原來 cancer 喎。咁要點樣點樣？咁理論上要知會佢一聲。係。咁哦，得㗎啦，咁啊收線㗎啦。你每夜啲打去，我屌柒 佢，屌柒你咯， 我屌柒你噶。啊，咁結果咧，一晚得佢一個人做，成個區一個人做曬。嗱，聽我 講，真係屌爛啊！ 所以我個話話俾你聽，我個朋友咧就好撚興嘅。你夜媽媽走入嚟做手術咧，佢一邊做一邊屌，所以你夜晚嚟到咧，其實話俾你聽係服務極之不好。 啱， 焗緊住，因為生命嘅問題要做。 啊，即係佢搞掂你生命基本嘢，咪 咁話翻俾做咗翻佢啦。咁啊，嗰有一日前兩日就 call 啦。 啊， 咁啊，佢又係拍住一個咧。無能的高級醫生， 是 因為無能的高級醫生呢就都不做事了，咁啊 搞正常。高級醫生我未見過做嘢， 係咁啊係啦。 我未見過高級醫生做嘢。 原來我聽我 friend 講翻咧，佢哋嗰個部門有啲咁嘅黑暗嘢嘅，譬如日頭啦，有幾個高級醫生，佢哋原來咧一個派一個互相 cover 嘅。 咩叫一個派一個？ 譬如我派你， 係 就日頭咁啦，我就唔翻工，你做埋啲嘢。 唔係啊， 唔撚見咗人嘅原來。 咁去一邊啊？ 買股票啊，叫雞乜撚都好啦。 但係佢撲街， 即係嗱咁樣嘅。咁我問佢：，哇，咁你嗰個部門冇多個醫生咯？佢話：，哇，喺個倒轉嘅三角。 咁似護士嘅。 係啊，倒轉 高層就多多人過低層。 係啦。 高層嘅人就喺度唔做嘢 嘅。咁嗰啲唔做去一邊，唔知點知咧就譬如有陣時啊，門診 OPD 啦，門診嘅 OPD 啦。 啊。 啲高級醫生唔撚出嚟睇症，你撲街做。 正常。 跟住咧，佢咪做撚到敏咯。佢琴話説琴日咧就做完手術咧，嗰、那個無能嘅醫生咧、就霸撚住嗰個手術室，就做撚到五點。 唔係佢霸住手術室又做。 佢做嗰啲症先啦，佢插咗症做先，然之後咧剩翻啲細症咧就五點過俾你做。 係。 咁我個朋友咧做咗五點半，即已經好撚興㗎啦。 啊！ 撲街，即係條氣唔撚順，即係 準時放工係啊。 佢臨走前仲要同我朋友講：啊邊個邊個？我剛才做完個手術，唔記得咗寫翻排版，你同我寫翻。佢已經好啦，鬱鳩氣㗎啦，話俾你聽。 即係做嘢啦，做完一撇嘢，仲要人執手尾。 咁今日咧又要門診，咁所以佢話俾我聽，咪就係唔撚翻工咯，告病假咯，因為真係好撚激鳩氣。 醫管局出現個態個制度 有問題。我問啦，咁啊個部門主管知唔知啫？係。跟住佢咁啊，理唔理？梗係唔理啊。 啱啊。我告訴大家， 大家一起炒股一起去玩， 對吧？醫療制度需要改革的是什麼呢？是瘦上就肥下。醫管局最多的不是兵，是 最多的不是、這個做事的人，是話事的人。嗱、我舉一個例子，我們護士 基層，所以真的做撚到骨鳩氣，同埋話俾你聽啲士氣咁撚差。 就是因為你升咗上去嘅人唔會做嘢，記憶集團點會做嘢㗎？ 今年嗰、那個大家知道公務員嗰個加幅， 係 佢嗰個高級嘅嗰薪係低，即、就、係、是、高過低金啊嘛，咁高嗰班咪更加高咯。 啱啊， 佢唔撚做嘢可以多咁多人工。 啱啊，所以嗰、那個 大家計一計啦，高級嘅人加幾多 percent？ 六個 percent 計啦，我計啦，佢十萬蚊一個月加幾多啊？ 加幾多？ 六千蚊 六千蚊啊！ 如果係20萬咧？加萬二蚊，萬二蚊睇一個人嘅人工啊，老友，大家記清楚啲啊！一個月加咗你10000蚊， 我覺得一樣 嘢。你做乜撚嘢啊？ 醫管局阿牛醫生講啱啊，倒轉三角形應該點咧？應該係而家要改革就係 瘦。倒轉三角形就係我條底褲嚟著，就唔係醫管局咁嘅做法， 同埋護士一樣嗱。阿牛醫生， 我而家冇底褲著啊！佢老母閪， 唔係因為咧，我哋咧納税咧俾一啲班廢人嗱。 我而家一陣時，你真係唔好意思，我打斷你話病。我就翻工有陣時，我啲護士咧就喺度講：啊，我周恩岳如何如何。我話俾你聽，呢個死位，就算第二個做得咁撚閪， 你俾我做就咪啦。 唔係嗰個制度嘅問題。 你俾我做咪改革制度咯？ 你改革問題，你改革唔到個制度。 炒拆曬佢哋啦，補多一個月糧。 嗱，你問題係你炒曬佢咧，就等於而家你中國嘅元老，你淨係話温家寶、胡錦濤好冇用㗎。你炒撚曬啲元老，根本上個制度冧曬嘅，因為嗰班人全部喺度，佢你炒佢咪玩嘢咯。 是 啊，所以港府想当年做的一招是那个那条撚樣玩的姓黎那条撚樣，他就炒他一角，那些人咪驚死咯，讲个铁路那班 是 田北辰那单嘢 是 你要殺殺一警辦，但問題醫管局冇辦法㗎，因為佢要太靠呢班人做嘢，你殺一個都殺唔撚到啊！ 我覺得唔係太靠呢班人做嘢。香港有一個好弊嘅弊病就係、是、香港啲教授嗱、醫生我哋分幾個階層㗎嘛 ，MO、SMO 同埋 consultant 高級醫生啊，顧問醫生， 顧問醫生。 但係個問題係醫生咧，其實分黨分派同埋圈子細，大家唔敢得罪大家。你搞一班咧，另外一班勢力又起。 係啊，同埋一樣嘢就係、是。他哋咧有一樣嘢好得意啊，就係嗰啲教授咧同埋嗰個 consultant 係終身制。 係啊， 即如果你唔話終身制， 唔係呢樣都唔緊要，即係官官相衞。 係啊，我覺得一樣嘢你咪炒鳩曬佢哋咯。即係你而家要改革，就一定要有人犧牲，等於護士一樣。嗱，我哋護士一樣係咁，倒轉三角形，官永遠都係兵，成日就話 山高皇帝遠，你搞得邊撚個？尤其是我話俾你聽，啲情況教育醫院仲加嚴重添，你夠唔夠膽趌個教授啊？唔做嘢。 牛醫生，如果嗰個係周一樂，周一樂係醫生嚟噶嘛？ 係啊， 你醫生坐嗰個位置，佢趌佢梗係打夠打啦。 但係個問題係你，即係我成日都話坐得呢個位置，佢係一定有咁上一份量。 有你俾我坐咯。 如果唔係咧，就你揾個蘇利文嚟把撚啊！你見蘇利文有咁耐，有冇講過嘢嘅？ 屌蘇利文根本佢基本上阿蘇利文係咪醫生嚟㗎？ 佢唔知道，好似唔係嘅。但係問題係佢冇人蘇鳩佢，你明唔明啊？ 你唔使蘇鳩佢啊！你淨係俾權力佢，就係講真一樣嘢。我俾封辭解雇信你，炒友補多一個月俾你聽，係炒友 cut 位就請新人。 我覺得咧、這個問題係咧，醫管局個制度有問題，同埋嗰啲人。 咁、你咪要改革個制度咯。 兩樣都有問題啊。 啱啊，牛醫生，你俾阿蘇利文，佢哋根本都嗰、那個嗱，點解蘇利文、周一樂同埋當年阿、嗰個叫邊個阿吳光正、做唔到？第一個係高薪厚職。我屌佢老尾十鸠几廿万一个月，我坐到呢个位置，我梗系想下边嗰班人听听话话啲。你同我合作啲，我又同你合作啲，大家呃饭食。你俾我嗱、我投八千蚊，我同大家宣布一样嘢，我同港府宣布，我只系出八千蚊人工，我坐呢个位置我坐两 年。大家有冇其实睇翻医管局搞咁耐、医疗融资倾唔掂？ 啱啊，就系因为个老细人工太高，你俾八千蚊我，我屌你老母，你三十几万一个月，我仲搞柒你。 我觉得个问题系大家仍然系为咗个责任问题，即系你咧觉得做餐少少，啲人就斟酌就会俾人喺度闹，俾人怠慢。 你做得呢个位预捻咗噶啦， 我就觉得佢畏首畏尾。啱啊，你惊乜嘢啫？啱啊，做咪做咯。 你应该俾我哋两个做嗱，我话收八千，我唔知牛医生收几多啊？ 想当年。我告诉你董建华实行我们这个强积金不一样被人屌到现在 吗 敢屌但有没有人敢不交啊 啱 最多是走法律啦即是阿里士 高。交 是啊。你问题是医疗融资。 是一定有人要牺牲的。 你咪屌咯。 啱啊你屌你始终你身为一个 你 冇 你 咪见 你咪政府找个人出来被人制旗。 我喜欢做这位啊我最喜欢炒人的啦。嗱如果我炒边个呢第一时间屌你老咩喂有边个顾问医生想炒的你。 我好懒惰我告诉你我仇家特别懒惰。即所以我告诉你。 我好想炒远。 所以我告诉你。 要。另外仲有边个啊 唉、哎、我唔。 我讲谣字啫嘛， 所以我 退休 啦。所以我话俾你听啦，唉，即系。 屌你谂咩？你俾我做炒鸠晒你啦，请你老还 够。好啦，我呢啲鸠气，我话俾你知呢单咁嘅嘢。 唔系你因为苏利文嗰啲位置太高人工啦嘛。 净系我坐喺我个位度，而家每日都成日收到医疗改革嗰啲咁嘅问卷，都寄咗咁多份啦。你做 嘥纸啦，屌！我成日上网叫佢炒捻晒人，佢又唔炒。嗱，我哋讲开护士，我话俾你听，成日话 炒晒啲人，唔系第一个系你讲，好多人都喺度讲。 你知唔知护士长最高嘅职能系咩啊？就系、是、坐喺个监艇里边，乜都唔识做。你请到几个执屎佬翻嚟执屎换尿片咯？屌你老母！ 好多年前咧，我都觉得护士长咧系要偏奸， 系一个废人嚟啊！护士长，护士长呢个职位基本上等同两个字废人。 我嗱，好多年前我以为佢就系偏奸期，点知原来咧偏奸期系俾嗰个文书做嘅。 我想讲一样嘢，牛医生，咩叫做市场价值？咩叫做身价？嗱。你可以打开报纸，如果你觉得我讲呢番系废话嘅，大家做医疗机构嘅学者吓，可以打开报纸睇下。一打开报纸，请边啲人呢？我哋会打开报纸见到请登记护士、请注册护士、请健康助理员，喺一啲公营机构、私营机构或者系护理院，但系唔见请护士长，即系佢唔会话我而家要请一个护士长。护士长是废人嚟噶嘛？人哋啲私人机构你会傻噶？明知废人都请，人工高、福利高、 做嘢做唔到，淨係識勾荔枝， 更加冇人請醫生， 醫生仲廢。我話俾你聽，冇人請高級醫生㗎。你唔見打開張報紙請高級醫生三個字，醫生係有人請， 醫生都好少㗎啦。話俾你聽，醫生都好少㗎啦。 因為佢哋做唔到嘢嘛，大佬。我而家落手落腳要做嘢嘅時候，啲人係做唔到嘢，我要翻嚟做乜啫？嗱，所以一樣嘢， 我有個好大嘅師兄咧，就做喺醫院度咧做急症科嘅高級醫生。咁我哋問佢你係做咩做？唔係唔使點落手做，最緊要你指住啲人做 喊。 佢話我做呢個位係咁啦。 醫生護士喺醫管局醫療改革裏面曾經點過阿吳光正，就係話我哋好多 admin 嘢做，醫生成日話要請多啲秘書。我話俾你聽，佢根本就係冇嘢做，佢就點鳩你話多 admin 嘢做。醫生同護士面對嘅 唔係你應該做翻要自己做嘅嘢。醫生去醫人。你要搞啲咩嘅嘢，揾啲咩嘅人做，大家分清楚。你唔好话啲医生太大权力做，你不如专心做人。 啱啊，同埋一样嘢，护士唔使啲咩嘢做噶，护士偏间期用电脑。 护士系做翻嗰啲嘢，你请 护士系手摆眼。 你请个经理翻嚟做乜嘢咧？ 呢啲位根本系废人嚟，根本嗰啲位就系开嚟呃钱嘅。 6-7万一个月。 护士系要揾咩工作呢？醫生落 order， 我哋做嘢系咁多嘢嘅咋，唔需要做任何 admin 嘢，冇 admin 嘢做，寫翻兩隻字嘅咋。醫生亦都冇 admin 嘢做噶，醫生唔需要做好多 admin 嘢噶。 而家有噶啦，有咩睇正一邊打嘢啦，打電話。 屌你老味，嗰啲醫生成日話啲咩 admin 嘢 at 佢老母個閪 at， 屌你有咩 admin 嘢做啊？醫人都醫唔掂，仲 admin 嘢？你冇玩鳩我喎，細佬。 我哋講醫人咧，係要講嗰個細心程度係冇乜啊， 佢根本都。根本香港的醫療制度就不是崩潰了，就撈到亂撚曬龍。我已經講過好多次，我8000蚊去改革醫療制度，我話俾你聽，一年見效。 啊，咁呢個真係好啊！8000蚊改， 我8000蚊個月第一個屌你老母，你夾幾廿萬冇用嘅，因為你人工少，你先眼紅你班夥計嘛。你人工高過班夥計嘅時候，你就會官官相衞，錫住班夥計。 我想問下，喺外國嘅醫療制度唔係咁嘅？ 全世界最差嘅醫療制度係美國。你人比又比得最多钱，医疗制度又差。你去医院，我曾经有个老友去咗美国撞车，咁咧撞车嘅时候咧，佢个脑震荡就个头挛啦，21针，你知唔知几多？即系点俾佢出院啦？个头肿捻到猪头，挛完针自然话冇嘢。十一个钟头之后 死咗， 单佢走啊！喂，你走啊？ 咁捻渣嘅， 因为第一佢个医疗负担大。第二樣嘢，佢唔希望你喺醫院，因為醫院都做到 black 咁。 冇辦法㗎啦，即係人個慾念係咁啊，要有推動力咩？錢咯、 啊。啱啊，同埋啲醫生唔係蠢㗎，佢哋讀咁多書咧，佢哋好似吸血鬼咁樣，做一啲嘅即係制度啊，嚟吸你啲血。因為香港嘅醫療制度係完全唔透明化，同埋呢個唔係香港嘅問題，全世界問題㗎。 冇錯冇錯。 你見到啲醫生教授上咗嗰個位之後唔落翻嚟㗎嗱，我哋實行一個機制好得意㗎。 咁撚辛苦爬得佢上。 屌你啦！你試下每年嗱，你試下每年要啲教授，要啲 SMO， 要啲 COS 第一份 paper 出嚟證明你自己有存在價值嘅。屌你老母香港，我諗炒柒曬啦第一時間。 你知唔知而家教醫院嘅教授呢通常佢即係都要出嗰啲咁嘅文獻啦，通常咧佢個位擺喺最後啦，俾僆就佢擺喺最後咯，咁佢加埋個名落去咯， 呢啲咪整個垃圾咯。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是、你應該係 中國人嘅傳統係咁噶， 唔係啊，東南亞都係咁，日本都係咁噶。 人大咗就要係企上個位噶啦，你阿爺要尊重，你阿公要尊重， 唔係你冇利用價值尊重佢嚟把閪咩？你而家係講緊市場價值。嗱，我話俾大家聽， 我就呢個諗法少少似文革嘅。 而家唔係文革，我話俾大家聽，而家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啊，已經進入一個週期性縮短咗噶啦。嗱，以前人與人之間 人老精鬼老靈啊，呢啲教授老咗咪諗計咯，即係諗計去令 諗計去縮數啊嘛，屌！ 人係咁噶啦，呢劣根性。 我覺得教授提供不到任何資源俾呢個醫院，或者提供不到揾錢嘅機會，都炒 有。我會有咁嘅諗法。其實佢個人工咧，係唔需要高過高級醫生，高級醫生亦都唔需要高過普通醫生嘅人工，即係唔使跳得咁遠啊。其實你相差少少已經係足夠，大家嗰個專注力唔係喺嗰個名銜或者權力上， 啱 醫人嗰度， 啱啊，即係嗱。我想跟大家講一樣嘢， 咁咪得 咯。我有好多方法， 要加人工，使乜 令到我哋間黐線佬醫院可以揾到好多錢？第一，搞 NLP 課程；第二，搞一啲同嗰啲大機構掛鈎嘅心嗰啲放鬆嘅治療課程； 全部俾證書，但啲證書出邊唔承認一件事，你搞個 course 嚟賺錢嘅啫。 我覺得最簡單，放啲黐線佬去拍戲啊，俾人嚟參觀啊， 係嘛？呢啲賺錢方法， 唔係用啲黐線佬。 你俾我仲 使下飛機啊，諗啊嗰啲。 你俾我仲屌你老味，阿周一健 唔知嗰啲精神病人係好好寶貴嘅資源。 啱啊！你叫佢出行卡度啊！你放啲 M D 仔，屌你老味，翻大陸行卡。 將佢商業化同埋上市啊嘛！ 你俾我搞，我間黐線。老醫院，我喺一年內，我話當明我拍心口保證揾一千萬翻嚟。 屌你老味！ 一年內我保證純你一千萬，即係好老實講一樣嘢，你唔掂咧，退位讓賢啦，大哥。即係同埋你個制度根本都崩潰咗。 驚死啊嘛！ 唔係我講一樣嘢，周一 工邊度揾到份工？ 周一岳個閪佬係醫生，醫生佢第日出嚟掛牌，亦都想做翻醫生，或者退咗休之後想。 係好多避忌㗎，你明唔明啊？大家同行 啱啊！你俾我就唔會啦，我冇避忌㗎，我九護士做冇喎，屌你老味閪！你必俾我做啊！我想試下做呢啲位，我係一個好低級嘅職員，但我有好高。好多呢咁嘅市橋去營運一間公司，我自己亦都營運過幾間公司係成功嘅。 即啱啱唔諗曬，即係話俾你 啱啱 唔諗曬。 好，我哋今日嘅錄音時間又到此為止。 講一講諗住， 唔係講嘢屌柒渣我，屌 佢。唔係屌佢冇用嘅，佢都係一個傀儡嚟嘅。 唔係你，你應該俾我做嘛，俾我同牛醫生做咪得咯，炒柒曬嗰啲即係高級醫生啊，高級護士嗰啲。病房經理使咧咁多個咩廢人嚟噶嘛，大佬你請多幾多執事換你面。 同埋政府機構係咁嘅。 逢系啲高官咪廢人咯，孭鑊又唔識孭，孭鑊又識退卸鑊，又唔叫佢退，即又唔見佢有鑊嘅時候會孭鑊，有鑊嘅時候識卸。 到咁上下咪孭咯，轉咗另一個人咯。 我話俾大家聽，小泉純一郎係日本一個好乞人憎，即係好多商家佬都好憎佢嘅小泉純一郎一個 首相。 首相第一，佢唔會去睇商家嘅工廠，唔會去探訪家庭，最多係咩咧？睇歌舞伎，因為佢條女係做歌舞伎。 咁咪好咯，叻咯。 我告诉大家中曾根康宏在日本首相排名榜里面十大黑人憎的这个首相，但是他令到日本走入一个经济的兴盛期。是即是你看看小泉純一郎和中曾根康宏，一个是商家佬很憎的人，一个是商家佬很喜欢的人，但他带给日本的经济体系，带给日本的繁荣是怎样的，大家要看这件事嘛，不是说他即是 想说大家肯看都没用，大家肯知道都没用。 是 不是有你跟我去改变， 咁系 你同我都冇话事权啊！俾你听，知道都系咁噶。 即系有句说话我想讲， 我哋而家讲咁多嘢出嚟都冇用噶。 唔系我哋废都有用嘅，我哋有份去参与，唔系我哋有份去参与就冇份去制定。 我哋 即系有份去制定，冇份去参与。 我哋废啲人就当条狗嘅啫，冇所谓。 啱啊啱啊啱啊！所以我觉得一样嘢就系，不如我哋去下年申请阿苏利文个位啊！屌。 你可以申請做特首得㗎，係 喎， 冇所謂㗎， 啱喎，屌我申請做特首得，係 啊，冇所謂㗎， 我屌你， 有人採購你先得 㗎，我哋六條聲差唔多啊，屌你， 係咁啦， 都係咁啦， 即刪你部機， 喂，等我刪啦，屌，喂，因為要拍呢個掣先得嘅，嗱，拍一個 hold 落嚟，咁之後咧，我哋就要停 stop 咁樣 stop。